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5集。 抵达大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，在酒店办好住房手续，秋吉便为典子介绍大阪这座城市。虽然典子表示想同行时秋吉曾经面露难色，但今天不知为何他对典子很温柔，典子猜想也许是回到了故乡的缘故。两个人漫步新斋桥，跨越道顿窟桥，吃了烤章鱼丸，这是他们首次结伴远行。典子虽然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忐忑不安，但心情却也相当兴奋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阪。在可以眺望道顿窟的啤酒屋喝啤酒的时候，典子问道， 你老家离这里远不远？ 搭电车差不多五站。 很近啊。 因为大阪很小。 秋吉看着窗外，格力高的巨大广告牌闪闪发光。 等一下带我去好不好？ 秋吉看着他，眉间出现了皱纹。 我想看看你住过的地方。 只能玩到这里。 可是。 我有事要做。 秋吉移开目光，心情显然变得很差。 对不起。 典子低下了头。两个人默默地喝着啤酒，典子望着跨越道顿窟的一波波人潮。时间刚过八点，大阪的夜晚似乎刚刚开始。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。 秋吉突然说道。典子转过头，秋吉的眼睛仍然朝向窗外。 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。灰尘满天，脏兮兮的，一些小老百姓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，只有一双眼睛特别锐利。那是个丝毫大意不得的地方啊。那种地方你也想去？ 想。 秋吉沉思片刻，手放开了啤酒杯，从长裤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万元的钞票。 你去结账。 典子接过来，朝柜台走去。一离开啤酒屋，秋吉便拦了一辆出租车。他告诉司机的是典子完全陌生的地名。更吸引典子注意的是，他说的是大阪话，这让典子感到非常的新鲜。秋吉在出租车里几乎没有再开口，只是一直凝视着车窗外。典子猜想他可能后悔了。出租车开进了一条又窄又暗的路，途中秋吉详细指示道路，这时他说的也是大阪话。不久车停了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公园旁。下了车，秋吉走进公园，典子跟在身后。公园颇为宽敞，足以打棒球，还有秋千、攀爬架、沙坑，是旧式公园，没有喷水池。 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。 打棒球？ 棒球、躲避球、足球也玩。 有那时候的照片吗？ 没有。 是吗？真可惜。 以前这附近没有别的空旷地带可以玩。所以这座公园很重要，和公园一样重要的还有这里。 秋吉向后看去，典子跟着转头，他们身后是一栋老旧的大楼。 大楼？ 这里也是我们的游乐场。 这种地方也能玩啊？ 时光隧道。我小时候这栋大楼还没盖好， 盖到一半就闲置在那里。出入大楼的只有狗鼠和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小孩。 不危险吗？ 就是危险，小鬼才会跑来啊。 秋吉笑了，但立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再度抬头看大楼。 有一天，有个家伙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男人的尸体。 一听到这句话，点子觉得心口一阵闷痛。 被杀的是你认识的人吗？ 算是，一个守财奴，每个人都讨厌的，我也一样。那是大概每个人都觉得他死了活该，所有住在这一区的人都受到警察的怀疑。 接着，秋吉指着大楼的墙。 墙上画了东西，看得出来吧？ 点子凝神细看，颜色掉得很厉害，几乎难以辨识。但灰色墙上的确有类似画的东西，看来像是裸体的男女彼此交缠，互相爱抚，实在算不上什么艺术作品。 命案发生后，这栋大楼就完全禁止进入。不久，这栋触霉头的大楼仍有人要租。一楼有一部分又开始施工，大楼四周也用塑料布围了起来。工程结束，塑料布拆掉，露出来的就是这幅下流的图。 秋吉伸手从外套的内侧掏出了一根烟，叼住，用刚才那家啤酒屋送的火柴点着。 不久，一些鬼鬼祟祟的男人就常往这里跑，进大楼的时候还偷偷摸摸的，怕别人看到。一开始我不知道在大楼里能干嘛，问别的小孩也没人知道，大人也不肯告诉我们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搜集到了消息，说那里好像是男人买女人的地方，只需付10000元就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，包括做墙上画的那些事儿。我难以置信，那时的10000元很值钱，不过我还是不能想象怎么会有女人去做那种买卖。那时候算是很单纯吧，再怎么说也才上小学。 如果还在读小学，我想换成我也会很震惊。 我没有很震惊，只是学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 他把没抽几口的烟丢在了地上踩熄。 说这些很无聊吧？ 那个凶手抓到了吗？ 凶手？ 命案的凶手啊。 哦。 秋吉摇了摇头。 不知道。 哦。 走了。 秋吉迈开了脚步。两个人不时地停停走走。 去哪里？ 地铁站，就在前面。 点子和他并肩走在幽暗的小路上，又旧又小的民宅密密麻麻地并排而立，其中有很多连栋住宅，各户人家的门紧邻道路，近得甚至令人以为这里没有建蔽率的规定。走了几分钟之后，秋吉停了下来，注视着小路另一边的某户人家。那户人家在这附近算是比较大的，是一栋两层的合适建筑，好像是店铺，门面有一部分是卷闸门。点子不经意地抬头看二楼，那里挂着旧招牌，同源当铺几个字已经模糊了。 你认识这户人家？ 算认识吧。 然后他们又开始向前走。当他们走到距离当铺10米的地方，有一个50岁左右的胖女人从一户人家走出来。那户人家门前摆着10来个小盆栽，有一半以上挤到了马路上。 那个女人似乎准备为盆栽浇水，手上拿着喷壶。穿着旧 T 恤的女人似乎对路过的这对情侣产生了兴趣，她先盯着点子看，用的是那种为了满足好奇心，即使对方不舒服也毫不在意的眼神。那双蛇一般的眼睛转向秋吉，女人出现了意外的反应，原本为了浇水而微微前倾的身体挺了起来，她看着秋吉说道： 小亮。 但秋吉看也不看那个女人一眼，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人对她讲话，她的速度并没有改变，笔直的前进，点子只好跟上。很快两个人从女人的面前经过，点子发现那个女人一直看着秋吉。 啊，认错人了呀。 他们走过之后，点子听到背后传来了这么一句，是那个女人在自言自语。秋吉对这句话也全无反应，但是那声小亮却一直在点子的耳边萦绕，不仅如此，更有如共鸣一般在他的脑海里大声回响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